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到新发地出京方向，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桥以及上清桥出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首先我们听到的是全中国强力首播，来自 Vivian 徐若瑄暌违四年的全新单曲《不值得》。 全中国强力首播。 You try to fool me like a clown 我是我你是你言语只剩攻击 You try to kill me put me down 丢进梦里的泥沼没说的话再去讲昨天我们的爱已经死掉爬出泥沼，我用力心跳，你不知道我把自己毁掉，要痛快，必须把你忘掉。 拽，没努力甩没比较帅。这世界没有公平对待，我不爱让野兽闯进来，彼此狰狞对待，互相伤害，良心被收买， 不想宠坏。 一告白失败就破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债不还债不是由你来主宰每次当欲望泛滥成灾就快慷慨公开 I'm OK 还有谁比我对你的爱去梦里的泥沼，没说的话再去讲。昨天我们的爱已经死掉，不知道怎么笑。我爬出泥沼，我用力心跳。你不知道我把自己毁掉，要痛快呼吸把你忘掉。掉进梦里的泥沼，说过的话都删掉。昨天我们的爱已经死掉，不知道怎么笑。我爬出泥沼，全世界颠倒。你不知道我把自己毁掉，要痛快，不喜欢会骄傲。 这是第一天在中歌榜全中国强力首播徐若瑄的全新单曲《不值得》。 这首歌也是他主演的电影《人面鱼红衣小女孩万传》的主题曲。 Vivian 有着歌手演员的双重身份，当然她也有才女的 icon， 写过很多歌词，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听到。听完首播歌，进入到我们这一周的一周音乐大事记。首先关注到的是14年前2004年11月5号五月天出道5年的第5张专辑《神的孩子都在跳舞》，这是他们成军以来第1张五位成员都有参与创作的专辑。在专辑发表之前，有关阿信家世的问题甚嚣尘上，也让一贯阳光正面的他遇到了一些质疑。为此阿信表明态度，我有我自己的路，有我自己的梦，同时也交出这样一首积极励志态度的歌曲，这就是倔强。 当我世界不一样，那就让我不坚持，对我来说就是一杆可杆。我如果对自己妥协，如果对自己说谎，即使别人原谅，我也不能原谅。最美的愿望一定最疯狂，我就是我自己的神，在我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我和我骄傲的倔强，我在风中大声地唱，这一次为自己疯狂，就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我的固执很善良，我的手越肮脏，眼神越是放光。你不在乎我的过往，看到了我的翅膀。你说被火烧过才能出现凤凰，逆风的方向更适合飞翔。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把自己投降，我和我最好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我和我骄傲的倔强，我在风中大声歌唱，这一次为自己疯狂，就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我和我骄傲的倔强，我在风中大声地唱，这一次为自己疯狂，就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就这一次让我大声唱，啦啦啦 这是来自五月天的倔强。一周音乐大事记，时间来到11月6号，2014年周深参加中国好声音，3年之后的2017年11月6号终于推出自己的首张专辑《深的深》。周深表示，在录音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很多不足，于是呢重新学习反复打磨，很多歌曲都是推翻重来， 才最终得以呈现。我们就来听这张专辑当中在中国榜上取得非常不错成绩的这首《蓝色降落伞》。 打开窗，穿过走廊，下起雨来的弄堂，风里飘散的头发，门里空荡荡的家，我枕头下的梦想，我书包里的惆怅，他们等着我发芽，等到一地的落花。我蓝色的降落伞在天空里那么孤单，飘向翻涌的人海，望着我被掩埋，那个青色的男孩在岁月里那么孤单，蓦然跳下老秋千，忽明忽暗的走远。想翻涌的人海，望着 失而复得，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这是2015年11月6号发表邓紫棋专辑同名主打《新的心跳》。在之前的专辑《Expose》在2013年推出，这张《新的心跳》用了3年的时间完成。在这期间，她参加《我是歌手》有了更多亮相的机会，人气也是大幅高涨。那这张专辑也是记录了她3年当中人生戏剧化转变的感触。一周音乐大事记，时间来到1月7号，甄选两张非常经典的专辑。首先我们听到的是2000年周杰伦出道的首张专辑《J》，当中这样一首《可爱女人》，由才女徐若瑄作词。 柔的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 明的让我感动着。 锁定在1月7号的两张专辑，一张是周杰伦的首张专辑，还有就是2003年11月6号发表王菲至今为止的最后一张专辑《将爱》。这张专辑每一首歌都用了简写的方式，《将爱》呢是将爱情进行到底的简写，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旋木》则是旋转的木马的意思。这首歌是由著名音乐人袁惟仁谱曲，作词人则是年轻的音乐人杨明学。遗憾的是，杨明学在这首歌发表一年之后去世，年仅24岁。 的外表和绚烂的灯光，我是匹旋转木马，身在这天堂，只为了满足孩子的梦想。爬到我背上就带你去翱翔，我忘了只能原地奔跑的那忧伤，我也忘了自己是永远被锁上。不管我能够陪你有多长，至少能让你幻想与我飞翔。奔驰的木马让你忘了伤，在这一个供应欢笑的天堂，看着他们的羡慕眼光，不是放我在心上。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但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音乐停下来，你将离场，我也只能这样。 第十位 Kiki 复演小悸动， 想让你看见脸红，想被你呵护在怀中。 第九位冯丽君烟暖雨收， 明明是星星念念不忘，偏偏有一副不舍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拍摄的献礼影片《又是一年三月三》近日在北京举行了首映式。出品方通过电影这一极具活力的现代艺术形式，聚焦脱贫攻坚战，向首都观众展示了辉煌60年壮美新广西的时代音画。影片改编自作家木心的小说，由刘志冰、严丹臣主演，讲述了男主人公黄永华曾经经历上世纪70年代知青下乡的阶段。多年后，他再次以驻村第一书记的身份回到那片故土，帮助老百姓脱贫致富，继续守护的感人故事。导演马慧雷表示，影片围绕爱的等待和牺牲的主题，将主人公知青时期单纯而美好的感情深度呈现，并以他多年后再次返乡这条主线展开。我们想要的并不单单是记录一个历史事件，而是选择站在人的角度，尽量客观地来看待人物，见证时代的变迁。影片同时也展现了壮族人民的地方特点。编剧李华荣创作的电影主题曲歌词紧贴《又是一年三月三》传递的温暖和壮族人民的特色，将广西的山水和人文用音符和歌词传递开来。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继续我们的一周音乐大事记。那这一时段呢，是从11月8号开始，2002年的11月8号，光良推出个人第二张专辑《光芒》，有别于上一张《第一次》。那这张专辑在曲风上做了很多突破，像 R&B、摇滚风都有所尝试。不过在主打歌上，他还是选择了歌迷最钟情的情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由光良演唱《握你的手》。 风凉的想钻进我内心，沉默是我们最近唯一的话题。看曾经亲密的爱慢慢像友谊，爱是流星，一坠落就不停。尝试让彼此差异能隐形，遗憾的是回避不能解决问题。当我疲倦的凝望你憔悴表情，再不舍得也该让了解比爱难多了，我们都经历了，也许温柔是停止挽留。我们尝试让彼此差异能隐形，回避不能解决问题。当我疲倦的凝望你憔悴表情，再不舍得也该让你远离。握你的手坚持到最后一秒钟，哪怕爱要冰凉了，少让回忆是暖的，了解比爱难多了。 在挽留。握你的手，强耳语轻声说保重，让眼睛就算湿了，不只是痛也有感动。以前每一次回首都为了再握手，但这一次是为了放手。 心中各自发展，拥抱的 张都是在2002年11月8号发表的唱片《光良的光芒》，还有这张那英的《如今》。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黄韵玲为那英量身定做的这首《No More》。一周音乐大事记，时间来到11月9号，去年的这一天，孙燕姿推出了自己的全新专辑，也是第一次用作品序号的方式来命名，这就是 Number 13作品《跳舞的反骨》。我们就来听这首标题主打歌《跳舞的反骨》。 向日葵今天怒火收起了阳光包裹，麦田里枝桠躁动，我看见记忆美梦。 The starry night 将我身中悲伤与狂欢流转，我舍不得不下 在你的存在，你 道算了就好了，可能的可以的真的可惜了，幸福好不容易怎么你却不敢了呢，我还以为我们能不同于别人，我还以为不可能的不会不可能，你的姿态你的青睐我存在在你的存在，你以为爱就是被爱，你挥霍了我的崇拜，风筝存在在你之外， 时间锁定在11月9号，两张相隔十年发表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之前听到的是2017年孙燕姿跳舞的反骨，而刚刚我们听到的是2007年梁静茹的专辑标题主打歌崇拜。都说梁静茹的歌声有着洗涤心灵的功效，那是因为她在演唱的时候把自己全情投入。据说这张专辑在录音过程当中，梁静茹是哭了一次又一次，于是在这张专辑的文案当中也这样写道，泪水里的歌声毫无保留地把爱恨情仇通通洗刷清澈。在上一时段我们回顾了光良的专辑，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品冠，2006年11月10号，品冠推出了专辑《爱到无可救药》。自己音乐生涯的第二个十年就在暖暖的男中音当中缓缓开始了，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无可救药》。 是一种礼貌，暗地里盖一座城堡，然后再当你的警卫跑腿和小猫，随时你要我冲关电脑，随时你要我随传随到，买面包鸡排和水饺，每次对着我笑，你的笑里面有毒药，我看着你出了深海丢掉了解药，可能你从来没感觉到，最好你永远感觉不到，爱上你越来越无可救药，越来越无可救药，一生一次爱你到无可救药，我才慢慢体会到幸福是被爱的人需要，一天一天越来越无可救药，一生一次爱你到无可救药，我才狠狠决定要就爱吧就尝吧就不逃，每次对着我笑，你的笑里面有毒药，我看着你出了深海丢掉了解药，可能你从来没感觉到，最好你永远感觉不到，爱上你越来越无可救药，就要一生一次爱你到无可救药，我才慢慢体会到

新歌三号腾格尔凡人英雄歌， 好人难当命不难逃。 新歌四号李晓东爱歌， 曾经沉默的我愿意为你唱那首歌。 新歌五号王铮亮你从未忘记， 你从未忘记也从未远去，曾经的回忆它多么清晰。 新歌六号阿令默默， 默默地守护爱情，去欣赏你每个表情。 新歌七号毛不易从无到有， 爱带你我走很久，幸好你在左右。 新歌八号南征北战 NCBZ 唱首歌，歌九号梁心怡 Lara 最爱的痛， 你是我最爱的痛，可是我不懂。 新歌十号 BBT 男团 Mr. R，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全中国强力首播。 强力首播，徐若瑄为主演电影《人面鱼红衣小女孩外传》所演唱的主题曲《不值得》，也是在参演过程当中有感而发，徐若瑄创作了这样一首歌，以泥沼为概念，描述了在爱情关系当中的恋人想离开走不了，想坚持又怕越陷越深的一种状态。 听完首播歌，接下来进入到我们本周新歌推荐。新歌一号是来自桃子姐陶晶莹的《没有你就没有我》。出道28年的陶晶莹，今年是在台北举行了首场大型演唱会，名字就叫做《陶晶莹的1999年演唱会》。新专辑《谢谢陶晶莹》同样带有怀旧风，是送给歌迷的一封感谢信。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没有你就没有我》，写满了人生轨迹。用陶晶莹的话说，那就是从青春期唱到了更年期。 跟8岁的我说一说话，别害怕，你一直要搬家，对新同学要打开心房，寂寞当成力量，别扮丑小鸭，跟18岁的我聊聊天，那一年你考上了大学，认识张雨生，爱上音乐，拥抱梦想的喜悦，勇敢又好变，都令人焦躁，那些无谓的纷扰别往心里找，38岁的你累坏了，多了几个身份要胜任，当老婆当妈妈的选择，一切都是值得的，别再怀疑了， 新歌二号，这是来自韩红《朝圣之星》，这是一首意境深远的歌曲，以电子乐的风格体现的却是一种超然的朝圣之星。韩红抽象化的哼唱，自由奔放，无拘无束，歌唱内心世界的悠然之境。而新歌三号则是腾格尔为电影《武林怪兽》所演唱的主题曲《凡人英雄歌》，作为歌者，腾格尔的声音当中自带一种草原风情。不过这首歌打破了对腾格尔的固有印象，声音固然依然豪迈，但也很可爱。现在也有人叫他萌叔，那这样一首充满道风仙骨的作品当中，唱出了笑对人生百态的乐观态度。 那些失去的勇气，记得有人说最好都忘记，怀抱着思念跟昨天说再见，请告诉我明天它有多远。不是不流泪， 边走，任凭风雨吹，成长带走的不只是那时光，还带走了当初那些无所谓。曾经 这是李晓东为电视剧《风再起时》演唱的主题曲《爱歌》。作为90年代校园民谣的代表歌手，李晓东借登上歌手的舞台复出，虽然单纯的民谣已是往事，不过他的作品当中一直带着这样一份简单和质朴。本周新歌五号是王铮亮为电视剧《梁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所演唱的插曲《你从未忘记》。这首歌由周杰影作词，小乔作曲，靠影视单曲《时间都去哪儿了》走红的王铮亮，影视歌曲也成为个人的第二条生命线，不仅唱影视单曲，还参与到影视配乐的工作当中来。这首《你从未忘记》就以深沉的情绪诉说思念和遗憾。 习惯空气中熟悉的气息，任由它挟持着脆弱的身体，过去像一场剖心的追忆，每一步都朝着绝望靠近。当你这样出现在我眼里，所有委屈才终于放过自己，曾经多少次想听天由命，却又心不由己不忍放弃。你从未忘记，也从未远去，曾经的回忆它多么清晰，我给你过去却没能再继续，这样一个我你依然不离去。你从未忘记，爱从未平息，眼前的场景已幕幕放映，每一点一滴都无法抹去，这样一个你

陆毅扮演的主人公方邦彦，作为新时期企业家的代表，有理想有信念，转业后投身国家经济建设，从自主创业回归国企改革。袁泉扮演的何小英，作为出身高干家庭的高知女性，在诸多考验中逐渐找到了实现自身价值的方向，最终与方邦彦携手同行。最近创业题材成为荧屏的宠儿，黄晓明和秦海璐联袂主演的《你迟到的许多年》刚刚收官，蒋雯丽、倪大红、田海蓉领衔的展现个体户创业艰辛的《正阳门下小女人》帮助北京卫视收视登顶。另外，黄轩、周一围、杨颖主演的《创业时代》商战正酣。目前来看，这些各有特点的创业剧只是热身，接下来的竞赛比拼会更加精彩。除了今天开播的《风再起时》，王凯、董子健、杨烁主演的《大江大河》，以及刘涛和王雷主演的《面向大海》等一波重磅创业剧还将陆续来袭。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怎么舍得家是你electricity. Yeah, I'm never gone, gone, gone, just in another zone. Music on my mind, love and grind, feeling good and grown. If you don't see me again, you'll feel the shadow. Throw the rope, bring it back in, my magic lasso. Holla. Fun, young, the, ping, chung, the, do, I, chop. Do, something, you, fu. 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继续我们的本周新歌推荐。新歌六号呢，又是一首影视单曲了，这是阿令为影视剧《创业时代》所演唱的插曲《默默》。创业是九死一生，每一个成功男人背后都会有一个贤内助，而艰辛背后也是他的默默守护。阿令唱的正是这样一种非常内敛的表达，就像歌词当中这样写道：执着的眼泪不掉下，才能去赶上；往幸福去眺望，逆光也坚强。 爱的深情，是我凝望的眼睛，可不可以为我留一点幸运？倔强的命运，意外比你拨动的心，最近的距离，最远的勇气，默默地守护爱情，去欣赏你每个表情，我不紧张。

沉寂，摸摸我的身体，再次为了几秒沉溺，准许你的憧憬。只是幻影，追逐你不安静的心，请你成了扎起，眷恋是迷人的烟火，灿烂掩饰繁琐，可是我不懂，如果痛无法说就继续爱有什么用，就这样我决定不再依赖奇迹，就这样从恐惧开始认识自己，你是我最爱的痛，可是我要放手。 久不见的梁心怡 Lara 最新单曲《最爱的痛》，她更早身份是男权妈妈的女主唱，单飞之后推出专辑《Hello 梁心怡自由灵魂》，和周杰伦公司约满之后，和姐姐自立门户，开启了多媒体公司。那近期呢是复出歌坛，虽然风格改变了，不过呢甜美的嗓音依然也是让人过耳不忘。最后一首新歌是来自孙浩然、林浩凯、李志杰组成的 BBT， 这也是组合成军一周年同名 EP 先行曲 Mr. 2，在潮流风格当中唱一种坚定追梦的态度。 看了该向上走，那我就该又走，简单的事我不做。 I will be turn right now， I will be turn right now。 在路上没在怕，冲破一切的关卡，一路到底没有必要怀疑，在正确的路上不会拥挤， Hoping I will never forget about it。开上红色的星河，的星河载满了我的执着，行驶在认定的方向。开上红色的星河，